分泌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汽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重汽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天天吃饭 吃， 天天见面 饭吃， 天天的奔波，懒得抱怨，大事儿不多，小事儿不少， 可不吗？ 事儿事儿的生活，我不跟你吵 啊！ 人来人往，人比花娇，江湖的相望有点小烦恼。小月依旧年纪正好，七十二变的日子就要好好的好。 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跟您聊了这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大姐，98米。哎，大磊，听说你是前一阵子去了一场越野摩托比赛的现场。 对，我们这个节目跟他们有关系，所以去看了看。 啊，感觉怎么样啊？ 那个感觉，嗡嗡嗡，那个 苍蝇， 就是 蜜蜂， 摩托车那个轰 鸣， 哎，特别有震撼力。那个越野，那个泥地啊。 哎，我听说他让你去配合踩了一圈啊。 踩泥啊？ 踩那个越野摩托车手。 那是。 啊，有笑话出来了是吗？ 什么笑话？没笑话。 哎，我都听说了。 听谁说的？ 网上还有那短视频呢， 谁这么八卦把我的视频放上去了？ 就你采访的视频。 我先给你形容一下，你看有没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吧？就是那个越野赛啊，完了以后呢要采访车手，问了比赛感觉怎么样啊？这车手就说棒极了，但是我必须要走了。说完以后呢，越野他就得在这个泥泞当中啊，这山坳里啊，又山丘上啊，来回来去折腾。他一说走，说走就走，这轮胎在泥地上滋滋滋滋飞速的打滚。甩了那个采访者一滩大泥呀、啊！ 哎，真是数量上的一滩呢，也好办，咱是洗洗，咱是擦擦，咱是抹抹，这一滩呢，等同于一身。当时你没看着自己的风采吧？ 谁能看见自己的风采？ 反正说，带俩实习生过去，乐得在泥地里啊起不来打滚，开心的小胖子总是脏脏的。 啊，唯独王大磊，刚一开始还一脸笑容，后来当然也看不见表情了啊。自打糊的那个泥膜之后，简直的。有那回事吗？ 人家简直什么呀？ 简直的简直。 一直我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了。 你这有什么愤怒？ 结果淹没在大家的笑声当中了。 这时候我其实很尴尬。 哎呀，我没有特别关注你。 对，我们主要是看你那身泥的。 这都是真朋友吗？ 是。 但你给大家带来了欢笑啊。 就这么欢笑啊？那个摩托车手也太不讲究了。 那你不能怪 人。我给什么油啊？ 人家参加比赛呢，人家 比赛你比去啊。 是他没听见 呀，你非站那马蹄子后面，那你怪谁啊？ 对呀、 啊， 当时我就祝愿他拿不了第一。 你还看得见他吗？你都呼成那样了。 我洗洗就会看他。 哎，不是你嘴动了动，是吐泥呢还是在说话？ 吐泥吐泥吐泥。 哎，我觉得这个一般就是要这个吐泥哈，都是吃那个小田螺才让心吐泥呢。 但你这事儿跟波兰那比赛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哎， 波兰 有一场越野摩托车比赛，也是发生了这样类似的事情。不过呢，人家那是一美女 啊， 比较 美女骑手， 不是， 人家是个 美女 记 者啊，采访运动员，运动员接受采访之后，一轰这油门，这个轱辘快速运转， 带起来2斤多泥吧， 哎呦， 然后也没糟践，满都糊在这美女记者的身上了。 这美女记者这得多生气，当时就得怒发冲了冠。 没有，人家嫣然的没看见什么表情，反正就哈姆。 哎，这场面让我想起了你，但是，你不也是说那个您了慢走， 我还跟他客气呢， 您了慢走，味道您是不知道，反正是够牙碜的。 哎，听说你经常跟你打交道，泥地跑你也去报道去了。 我没办法，这要求 是不是？ 说是 现在体育那边记者不够用的， 还是外国的13公里障碍泥地挑战赛，大家就在相当于啊，就在泥浆里边是摸爬滚打。 啊，你说外国那，外国那我没去，我就是弄一乡村的。 王大雷也爱玩这泥地， 呵好， 买了几件新衣服。 我是真呀， 穿着新鞋白袜子， 拿发胶定好了这个发型，那天还特意涂了一点这个防晒。 倍儿精神啊！带一条蓝底儿，是黄花是白底儿？ 您说的跟秋裤似的， 领带。 哦妈呀， 纯丝的，纯丝泥地呀、啊，这咱们知道。 我怎么觉得我像签协议去？ 我们呀，就在这泥地边上拍他们就行了，来几个特写，摇一推拉，他们摄像，他们那什么，得进去拍去。我们主持人在岸上，哎，让他们。 主持人，这栏目的形象啊，是不是得穿的体面一些？ 哎，我们就在上边说说就行了。 对， 那他们来到岸上啊。 结果没想到，第一轮就被几个这个实习生推泥地里了。 实习生恨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王老师，您不是一直教我们报道要深入吗？ 这也太深入了。 王大磊这性格就是这点，你咱们不得不说，特别的 不嫌脏， 敬业， 开朗，适应性强啊。 对对对，您 是不进泥地，不进，一进泥地， 哎，出来了，笨我都不出来，快找赔偿。 太舒服了，解放天性啊！跟这几个实习生在里边追逐打闹啊！ 我也不跟谁，我就是报复他。 对对，你给我在这儿吧。 可惜那点白袜子了。 这时候还想起白袜子来了，早就让你给捉着了。 哎，你们说有这么一泥地跑13公里障碍挑战赛，你们愿意参加吗？ 不愿意。13公里都搁泥里， 有在泥地里，也有在泥潭里， 也有在泥汤里。 我看我掉下去，掉不下去。 可是也挺好玩的，你想想。 但是你觉得看着好玩，你怎么不参加一个呢？ 他不是记者、啊， 我心。 你选手，你来选手。 我吗？ 啊，对，你就是你，你出半天主意了。福尔里是谁呀、啊？ 我怎么能？ 你怎么不能啊？ 还是你来？ 你来吧。 哎，怎么了？那么不乐意？ 真是。 那你、啊？ 你让我去采访好几回了，你就不能当回选手？ 那行，那我驾着汽车去。 哎，等会儿 换泥地轮胎。 等， 不是泥地， 到底怎么还有工具的？ 泥地胎就跟普通胎不一样。 不行， 那个胎壁厚，胎压更加夸张。 谁让你有轮胎的？我和我在里边跑， 你也没用。 我现在说， 我是开着车在里边跑，跑多少？ 没，把车去了。 不是，开着车在里边跑，王大磊身上那泥点是不是就更均匀一些了？ 你老在我车后 跑，你说。 哎呀， 那叫你给我下来吧。 我就上去，我就。 我要下来，我上去待会儿。你都给我扔泥里半天了，你也下待会儿。 先，我上那 MT 轮胎那。 等会儿，你怎么老有个轮胎？没胎了，从现在开始。 72变，变出新花样。哎，小柱儿，大磊，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那个就是运动会？忽然那天变天儿，但是这项赛事不能取消了。 我参加过， 只能顶着这个风，顶着雨上 100米。我看见过，我在看台喊加油， 哗！ 那天是怎么了？ 下雨啊！ 哦，下雨 啊、 哦！大雨，瓢泼大雨。 那倒没有瓢泼，反正有点雨。 选手们发挥还正常吗？ 有点风，反正他们正常不正常，我在看台上，我喊加油。 你冷不冷吧？ 我反正穿得厚。 再一个喊的时候呢，也消耗体能。 啊， 反正吃巧克力 裹 着。我知道那天，穿一身新衣服， 白袜子。 我怎么那么爱穿白袜子？我又不老上台。 这里边有我同学啊，参加100米，各位，我同学，我汪大磊同学。 那会儿我多大了？ 你不是高中吧？ 我那不就参加应该的，我还这里有我同学，那其他同学呢？ 就是你跟别的班的同学显摆呀？ 人家班也都那样。 你看奥运会那么热的天，北京奥运会8月8号，那些奥委会的官员们都穿西服，什么意思？身份地位。 哎，我拿自己当奥委会官员了。 我为什么穿绸缎的呢？ 嘿，我也是身份地位，我是我们班班委，相当于啊， 相当于奥委会的委员。 真能给自己拔高。 哎，我没那么说啊，我没那么说，你们瞎说啊。完了， 也不是谁说的， 咵一个大霹雷。 哦，我又打板了呢。 狂风过后是一阵瓢泼的大雨。 王大磊一个人站在看台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是海燕。 这个看台上只有王大磊、郭玲玲一个身影。 而且那天啊，全天中雨，东风六级全部逆风，大家都说王大磊你躲躲吧。王大磊老拿那个那天波尔顿的马拉松什么样的天气啊，什么样的风，怎么样，人家跑下来没跑下来。 我得拿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这个标准要求自己。 对对对， 怕死不是英雄汉。 嚯， 俺这玩命了， 还是就义去了。 本身啊，这丝绸做西装啊，它就费劲，再招上水之后，这贴身的服贴那劲儿啊、 哎，眼看越抽越小，越抽越小。 哎呦， 越抽越小， 不是现场就抽着。我怎么觉得像《西游记》三件背心啊？ 这纯丝的，你知道吗？纯丝。完了，那个布鞋越抽越小。 好家伙，看 这是什么丝的布鞋啊？ 这馒头脚，嘿， 纯布，纯布。那白袜子，哎呦， 越缩越小。 后来老师都来劝王大磊，王大磊回去吧，回去找地儿避避雨。咱们这个比赛呀、啊，已经取消了。 你还是王大磊， 不行， 走，坚决不走。 我等猴哥来救我来。 怎么能被这么点困难就打倒呢？咱们应该是风雨无阻， 让他们累吧。 后来我是不是提前毕业了？ 没有，后来你就回去发烧了， 辍学了是吧？ 就我们俩的意思就说你说的没错。 不是，你看第122届波士顿马拉松鸣枪起跑，这也算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马拉松赛事了啊。 嗯， 反正诞生过很多特别辉煌的名字，他们反正也有什么大满贯冠军，就这那的。他这个波士顿这个天气也是，都4月份了吧？那天却迎来了史上最为恶劣的天气。 他们不懂倒春寒， 全天的中雨，中午暴雨， 哎、 气温一度到6度，东风六级、 哎， 全部逆风。 哎呦， 看的这是大家都冷。有几个非洲来的运动员啊，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天气，当时是这个， 当时， 顿时啊就感觉的， 想说当时嘴已经冻上了，就当时了。 哎，但是天昏地暗。路上不是有送水递水递吃的吗？完了那几个那几 大雨还递水呢 啊！对， 那几个非洲的谁递 ？Hot water， 哪有 hot water？ Hot milk， 来来 ，hot milk， 先让我背个 hot， hot coffee， 是 hot 的就行。 有的呀，实在没得带，戴头巾吧。 对， 戴头巾的，戴套袖的。 戴套袖管什么用？ 戴护膝， 拿着那穿着不行。 对，白袜子穿。 反正体感温度将近0度，你想短衣短裤， 如果常年生活在热带的人，就突然一下感觉到0度，他肯定受不了。 跑啊，一跑就浑身发热呀、 啊。不是，他跑真跑不会非洲啊， 跑的身体觉得感到僵硬，所以好多人都穿上那种皮肤衣，我不知道皮肤衣是什么的，可能就是那跑步的时候要套在哪儿了吧。 透风又好，透水又好，完、 哦、 贴身的那种衣服、 哦。那可能是那样的衣服。 对。 最后呢，让日本选手川内优辉。 穿的什么东西？ 获得了 啊！他穿的什么东西？ 穿的油灰 啊！别给人起外号，川内油灰，人家取得了冠军，可能也是日本人呢。对于这种天气适应能力，相对要比 对，他说穿那东西不错， 比肯尼亚的那位啊是强。 那可不， 你就说吧，这个非洲运动员可能真是在这种天气下没有经验， 肯定。 人家解说一直都说肯尼亚选手的衣服很兜风啊，很兜风。 说错了，是拉风，都拉一梦吧。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玩，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团，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瞬间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扎在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98里，这个事情啊咱们可以讨论。 什么事情？ 哎，我在胡同里碰陈小乐了。 陈小乐现在干什么呢？ 待业。 好工作。 你再给我噎一跟头，小花。 不是他 那你碰上他呀还算正常。 刚辞的呀他是。但是他辞职理由吧，我一听我跟你们想商量商量了。

分店的、啊、 就得这么好好干啊。 哦，那倒是好 啊，你又看好你的年轻人，有把子冲劲儿，干活动脑子，有的地方它薄，你就这个搓得轻， 还是搓的。不是老板，您说都是空话呀，也没点实在的，累的。 怎么了？怎么了？老板这么器重你，你不高兴吗、啊？ 听话， 不高兴啊？ 高兴，那不能光说话，这拿嘴这不行。 看见那瘦的了吗？ 啊！ 一说这干活，往那一趴，那手捂着脸，假装低血糖，你知道吗？假装低血糖，我没法说的。这种人我能重用他吗？是不是？我就得重用你这样的呀！你又会摸，又会压，又会拉，又会蹬，各方面你都做得非常好。 我做抻面的。 该用劲儿用劲儿，不该用劲儿的不用劲儿。哎，我看好你。 您要是会夸，您就夸；那不会夸，您不用老夸。 怎么又不爱听了？又不爱听了？那许你什么好？许你什么好？但凡有个女人嫁给你， 乖的孩子呢？这是。 这个好好干啊！到时候年终有奖，好吧？然后一句话概括起来，年终有奖，行吗？ 有什么奖？ 行不行？ 咱这还有奖呢。 够啊！ 一句话就够啊！ 500万？ 什么？ 500万？ 真的假的？ 那我说话。 哎，怎么不说了？哎，您说话完了。哎，我这真的假的？ 没信誉啊！ 哦，没信誉、啊。 我问你， 啊， 没信誉啊？啊， 有吧？ 老板这话怎么的不当话了？ 当话。 这老板这不顶事儿了？ 顶事儿。 哎，500万不是你的，是谁的？ 春节可不 是。看好你。 您别拍了啊，多红了。 还得多干啊。毛巾那都得洗了啊，脏毛巾越擦越脏，内饰外饰都得擦干净啊，尽可能让他们的 老板，您让那些起来干活行吗？ 最后一句话，一定让他们什么上个釉啊，打个蜡呀、啊。 我把这层釉给他擦下去。 你能给他有的擦下去，让他再上一次。 我还真做不到。 您呐，见上他们就得说哟，您又来了。 小猪，来。 嘿，我这句嘴多的。 小猪， 该乖就乖你了。嗯、 来，咱这边聊。 涨钱 干得不错， 老板，我这喝水呢，您就给后辈招师来一下子。 我看好你啊，你真的这不少的这个女客户都反映了。 打住吧， 老板，他是不是耍流氓了？ 说他来洗一回啊？ 女客户都让他来洗一回，那我这不都是男客户、 哎？你到那边去，你干你的洗毛巾了吗？洗了吧？ 洗。 好几个大的呢。这个女客户说了，洗一回啊，又听笑话，又看杂技，就是挺欢乐，到这儿来。好好的啊，他们来这个你给他们留一好印象，他们老在这儿洗，但是呢要说你洗的这个技法上差点， 我哪点不如他， 洗的不干净，但是你胜在什么呢，讨人喜欢上啊，你比这个小牛强。 既然您给我做出这么多肯定来， 以后分店的经理就是你的。 看看是不是，您先甭说以后，您先说眼前的，既然我干的这么突出的，我是不是应该， 我要有人姑娘我嫁你， 不是，我没说要人，我要想嫁姑娘，我兜里得有钱，我都说这么明白了，您看我这个是不是 有当分店经理啊？到时候 说回来了，就这三样， 大规模我总店，你分店。我还不明白你小子想什么吗？ 红报私仇， 不就是一点钱的事吗？年终，好吧，你好好的满打满的干这一年，多给我留一些客人，让他们多上个釉啊，磨个光，叫什么，打个磨呀。 行，咱们老板就是彻底的外行。 上釉是不是？啊？ 是。 抛光，高级贴膜，贴高级膜应该说。 这是两件事，你贴高级膜，我这高级贴膜。 你要以精湛的技术和细微的服务，为咱们广大客户带来人性化的服务，啊？ 这又是街道说的吧？ 我最后说一下年终奖啊， 啊， 有你，500万啊 啊，真的？那我好好干， 是一共500万，是一人500万？ 那当然是一个人500万了，我这么大老板，我的一共500万，我拿出手、 不是，咱是洗车的，咱可不是偷车的。 谁让你偷了？你怎么说想出这种事儿来了呢？你可能没法分计啊，就是洗车， 洗出500万， 哎， 还人头份， 哎， 好好干， 对， 超500万。冲啊！您喝水，您请坐。 嗯， 您看您这车还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您，我给您打折，给您优惠，给您便宜。 您办卡吧，10000块钱一张，对，便宜。合着您再洗车就合14.85块了。 您办卡吧，15000块钱一张。这您在封釉啊，您在这贴膜啊，您在这换内饰啊，都打折，打一个7折。 您办卡吧，20000块钱一张，在我们这工时费减半，然后您这可以什么4轮定位都能做。 您快办卡吧。 吧，25000一张啊，空调清洗，4D 保险，四轮定位全都给您做到了，车随便给您打气，给您免费加机油，给您免费换三滤，您快办卡吧！ 办卡吧，3000块钱一张，年底返券，我们这有大奖，500万的。 年底， 老板，那500万呢？ 那把玻璃水给他眯着一边。 不是，我是说我们那500万呢？ 玻璃水啊， 500万玻璃水，哄死我们！ 你还喝玻璃水呢？ 不是，乱了，我这是算这挣了多少玻璃水钱呢啊？500， 我还没听说我拿一瓶玻璃水当计量单位的呢。哎呦喂， 这钱都换成玻璃水了。 那什么，谈到你们的这个年终奖， 开心 呢？我为你们的成绩感到骄傲。 好， 我非常满意的把今天的奖发给各位。每个人一个信封啊， 太好了，这支票500万不能给现钱太多， 还有给你。好，今天咱们会就开到这儿了， 够好的啊。 哎，这什么上面数字？ 上面这不写着周末吗？ 哎， 废纸啊！ 什么废纸？这彩票行吗？ 周末开奖， 这开的不中就是废纸。 那中了呢？ 中不了的。 别这么说呀！ 你别这么说呀！这不抬杠了？ 怎么 放过你啊？我告诉你啊，不是说我们这么说，你不能这么干。 退卡吧。 退什么卡？退什么卡？ 对对对，现在打折退卡。 啊？哎，你回来，小妞，小妞到那个分店经理了。你要再这么干，我给小猪了，分店经理。 哎，怎么啊？你分店经理不是我的吗？ 哎，矛盾转移了，一共花了100块钱，摆平了员工，我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走，辞职。 你把这摊儿也摆平了。 现在我们的现场是一片平静，为什么呢？员工辞职了，老板坐地上也啥了， 坐地上了吧。 这是因为一场年终奖引发的集体跳槽，这确实是一场闹剧。因为年终奖竟然给的是2块钱的彩票，老板说1人1张500万，大家都以为是实打实的真钱，谁知道2块钱彩票能替代500万。员工们不再相信老板会信守承诺，先是起了争执，然后又集体跳槽。我们请来了人力资源的专家。您好。 您好 马老师，这件事儿您觉得哪边有理啊？ 我觉得这个洗车店的老板 啊， 做法有些过了。 过在哪？ 说到了就要做到，不能一心想留住人就夸大承诺，兑现不了那势必会引起争执，降低信任度的。 哎，您也开了一家咨询公司。 对， 据我了解。 对， 那么您在您那的年终奖是什么呢？ 在我这年终奖就是吃顿饭。 好啊， 我给大家兑现承诺了。 毛栗子，你又在这儿出现了。 哎，嫂子嫂子，您别跟毛总在这儿打呀，嫂子嫂子。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你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脸，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FM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以下是王大雷和叶鹏的一段对话。 你放学去食堂吗？ 不，我回宿舍。 那帮我把书包带回去。 你放学回宿舍吗？ 不，我去食堂。 那帮我带一份炒饭回来吧。 你放学是回宿舍还是去食堂啊？ 我不去食堂也不回宿舍，我留下来自习。 正好我没带饭卡，把你的借我用用吧。 咱们胡同的那个刘大哥藏私房钱被他儿子发现了，这孩子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嘴有点欠，但也不能那么说，就告了刘哥的媳妇儿了。于是呢被他媳妇就没收了这5000块钱大洋。刘哥挺生气的，没办法，也只能是节衣缩食。刘哥呢就赶在孩子不久之前放假的时候，用他攒下来的钱给孩子报了3个补习班，2个兴趣班，还用剩下的钱买了一整整一箱的练习册。王大雷来找洋洋，洋洋上前，我今天过生日。王大雷显然一惊，但是呢故作镇定，嗯，早知道了， 洋洋把手一伸，那礼物呢？你可别告诉我你没买。王大磊掐了掐洋洋的脸蛋说，哎呀，小宝贝儿，小宝贝儿，当然买了，你先闭上眼睛。洋洋把眼睛闭上说，算你识相。这个时候只听到防盗门咣当的一声，王大磊跑了。 小花问他姐，哎，姐姐姐姐，当初你老公怎么把你追到手的？砸钱呗，疯狂砸钱，要啥买啥，不要也买，全是名牌，还到处旅游，哎，半年就花了好几十万，现在结婚了，孩子都一岁了。哦，那你们俩一定很幸福吧？可不是吗，我们俩一块还债呢。 有一个姑娘问王大磊，请你吃饭你有什么忌口没有啊？不能吃啥呀？王大磊想了想，不能吃不饱。有一次呢，在朋友家玩，然后那个朋友问叶鹏要不要喝咖啡，叶鹏说要。这个时候呢，主人家5岁的小女儿也说要喝，于是叶鹏的这位朋友就很淡定的给叶鹏冲了一杯咖啡，给他女儿冲了一杯百兰根。 王大磊结婚，前女友送来一个小礼物，有一颗枣，哎，他说呀，这叫早生贵子，还送了一个碗，说是婚后啊有饭吃，又送了一把伞，说是婚后无风无雨，还有盒火柴，说是日子红红火火。王大磊可高兴了，到晚上两个人一琢磨，不对呀，一个枣，一个碗，一个伞，一个火柴，哦，早晚散伙。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能够让我们成为生命